竟我们都太年轻了，不懂幸福很脆弱。我会把你送我的好好守着，虽然很多都已经摔碎了，多爱就有多痛啊，哭的笑的。